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泌尿系感染这个事儿哈。其实你说这个泌尿系感染呢，它不是什么大病吧，但是真的是非常难受，而且心里还担惊受怕，是吧？但是你说它不是什么这个特别小的毛病吧，但是如果延伸下去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危险。 对，而且泌尿系感染这种疾病啊，它更好发于女性听众朋友。为什么能更好发于女性听众朋友呢？因为女性的这个尿道它比较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更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比如说女性朋友在这个月经期的前后哈，尤其是在月经期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人体的抵抗力呢是下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特别容易合并泌尿系的感染。那么作为中老年朋友来讲呢，可能有糖尿病的人啊，有动脉硬化、高血压这样的中老年女性朋友呢，也更容易合并泌尿系感染。尤其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因为他的这个尿液里面的含糖量比较高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更容易滋生细菌的感染。这个时候呢就是尿路感染发病的这种几率呢很高。有的老年朋友呢会有反复的一个尿道感染的这种情况哈。周老师，其实就是这个泌尿系感染这种疾病吧，就是患者在发病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啊。 甚至有时候尿的时候会有点疼。 对，而且尿疼的这样的症状，就是说他尿急的这个症状，他就是总是想去洗手间，而且他尿不尽，刚尿完以后他就又要去洗手间。所以这种尿道刺激症啊，令这个听众朋友啊，令患者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而且这种经常发作的尿路感染啊，就会造成人的一种心理负担，特别怕犯病。这个时候呢，很多老年朋友就会去服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用这个三金片吧，用复南坦定吧等等的佛派酸啊这一类的抗生素啊这样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啊。其实有这个病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尤其是吃那种复南坦定这一类的药物啊，对胃的刺激性非常大。而且有的中老年朋友告诉我，就是说到后来的时候再吃这些药就不管用了啊，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尿路感染的问题。 所以今天您说这个真是我好像给我一个提示哈。我一直认为呢，这个所谓的尿路感染啊，是跟他的这种不洁的生活方式啊。 有关，没想到是跟糖尿病其实关联也挺严密的哈。 对，其实跟我们整体的机体的抵抗力也是有关系的。 嗯， 还有赵老师您说的一个话，就是说大家都会认为这个尿路感染是不干净造成的啊， 嗯， 说跟他这种生活不清洁啊有关系。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尿系感染的病人他是非常干净的。 嗯， 就是说别人一天洗一次或者几天洗一次吧，他会非常干净去清洗，就是说每天洗一次是必然的。 嗯， 有的听众朋友说我一天不仅洗一次，我洗两次三次，但是呢他依然是就这种尿系感染的频发。其实这个啊，就是说你就是太干净了，这种情况下啊，其实也会是尿系感染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尿道是有它自身的这个酸碱度的，那么在它自然的这种情况下，实际抑制了细菌的感染。哎，那么我们过度的频繁的去清洗的时候，实际破坏了它局部的一个酸碱的平衡。 哦， 哎，反而会让细菌生长。哎，当然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呢，他是因为局部的抵抗力下降，局部的这个由于糖的这种培养基的作用啊，更容易让细菌滋生出来，所以反复的发生一个尿路的感染，尿频啊，尿急啊，尿疼啊，甚至有好多人是血尿啊，就是肉眼能看见一个鲜红的颜色的那个尿液。 嗯，所以我还认为呢，尿急、尿频呐，还有什么尿疼啊，男的话呢，我以为是跟前列腺有关，或者说呢，如果男女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以为是肾病导致的。 嗯，它是这样的啊，女性呢，她这个尿系感染是高发，因为她尿路短嘛啊，她这种症状更严重。那么作为男性来讲呢，他尿道比较长，所以这个男性的尿路感染的这个几率呢是比较少的。男性呢是以这个前列腺炎表现为主要症状的，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男性就认为是前列腺的问题。哎，所以男性呢很多呢他是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就是他呢表现呢就是说他尿不出来尿，哎，就是前列腺他肿胀了以后就压迫那个尿道，所以男性呢他可能就是会去这个用输尿管导尿啊什么的，他可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尿频尿急的那样的症状，他可能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就是尿不出来了。 嗯， 哎，就是感觉到排尿困难，哎，尿不出来了，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尿不干净啊，尿完了以后还想尿，尿完了以后还想尿。他是这种急性感染的几率比较低，但是以这种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种临床症状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哎，就是男性跟女性他不一样， 它表现形式不太一样。 表现形式不一样。还有您说的，就是考虑到肾病啊，那么这个尿路感染反复的感染，千言不愈的情况下，它这个细菌感染就往上走了，就会造成这种肾脏的一种炎症，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是您说的，就跟肾有关系了， 所以说这个尿路感染啊，看似呢可能只是一个感染，如果您不积极去治疗啊，在这个千言不愈的话呢，真有可能就造成肾方面的一些疾病产生了。 对，比如说肾盂肾炎呀，这个东西它都是跟这种细菌感染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听众朋友呢要积极的去预防啊，尤其是老年的听众朋友呢，首先您要改善您全身的疾病的情况，比如说您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啊、高血脂症这样的情况，您要把全身的这个疾病呢进行一个控制、一个改善。那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就说其实我的这个尿系感染我不是没有经过治疗啊，我是反复的去治疗了，但是就是不见效，就是这个就令老年朋友非常的痛苦。女性听众朋友是以这个尿频、尿急、尿疼这个症状令她很痛苦。那么男性的老年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一个是也是夜尿多，然后就是尿不尽这种情况，还有的严重的这种前列腺增生啊、压迫呀、炎症，就会造成他的这种尿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就会导尿。那么男性的那个下导尿管的时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啊，我刚才谈到了嘛，男性的那个尿路它是比较长的，那么下尿管的这个 过程当中哈，它要经过几个弯曲，因为尿道这个地方吧，它是一个黏膜，而且神经非常丰富。为什么尿系感染这么难受呢？就是因为它的神经很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尿道刺激症啊，让我们人，就是不可以忍耐。男性的听众朋友呢，因为他这个尿路长嘛，所以下尿管的时候，如果不是在麻醉的这种状态下，他会有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疾病吧，真是，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反复的治疗了，但是就是治不好，所以这是令听众朋友、令患者朋友很痛苦的一个疾病。 是的，其实刚才听您说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呢，有这样病困扰的人，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关键是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有这方面疾病的也没关系，咱们只要找对了根由，还是能够有很好的改善的。 对，那么可能听众朋友就想了，我如何来做呢？比如说我有这个糖尿病吧，对吧？我有全身抵抗力下降吧，或者有的听众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女性朋友。我就是一个反复的尿系的感染，尿频、尿急、尿疼哈，尿道刺激症。那么男性的老年朋友呢，就说我就是这个夜尿多，晚上要起很多次夜啊，然后去了洗手间以后呢，等半天也尿不出来一点点，然后呢我就回去了，回去一躺下又想尿，这种情形，有的人还有尿潴留的这种情况啊，要插尿管这种情况，老年朋友就很痛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就是我们在急性感染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用一些这种消炎的这些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比如说像氟南坦丁这一类的药物啊，对这个泌尿系的感染作用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在饭后服，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忘了吃这顿药了，我吃完饭的时候我忘了吃了，那么我在吃药的时候感觉已经饿了，胃里空了啊，那这个时候您可以再吃一点东西，就是胃里垫一点东西，然后您再吃药，这样的话能减轻这个胃肠道的刺激的症状哈。那么最最关键呢是平时要改善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啊，这个可能听众朋友都知道它的药用价值啊。我们说的呢是比这个冬虫夏草发现更早，早了500年的这个金蚕花，它也是一个虫草，但是它呢是寄生在这个蚕，就是知了，即从它身上生长出来的一个菌类的一个物质。那么这个菌类的物质呢有很多种，有一种呢是这个作用非常好的，是可以入药的，这个叫金蚕花，蚕花虫草。那么它的这个外形呢，就是下面是一个蚕，就是知了，那它上面的这个虫草呢有点像这个金针菇，像金针菇形状的这个金蚕花呢，它是正宗的蚕花虫草。那么如果它上面的这个就是从就是草的这个样子啊，生长出来的像蘑菇的这个样子，如果不像金针菇长得跟金针菇不一样，长成其他的菇的那个形状啊，那么它可能不是药用的这个蚕花虫草，它可能不仅仅是没有药的作用，同时还有毒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选用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了，这个蚕花虫草啊，我们把它叫做金蚕花。 这个金蚕花好像是多出于南方，是吧？ 对，它呢是在我们国家的南方生长的比较多的，因为那个地方的水土啊、气候啊是适合这个蚕花来生长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准这种食用就是药食同源的这个金蚕花、蚕花虫草。那么我们食用的时候有很多种方法啊，可以作为食疗，也可以作为药疗。那么这个蚕花虫草呢，它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是提升我们全身的免疫力这样的作用。因为很多反复尿系感染的老年听众朋友，也包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这种听众朋友，他都有一个全身的免疫力下降、抵抗力下降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都是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金蚕花在改善我们全身的免疫力的这个基础之上，还有促进您的这个糖代谢的平衡、脂代谢的平衡这样的作用，抗动脉硬化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您长期服用的时候呢，可能就会 在不知不觉当中觉得您的这个尿系感染的这个症状慢慢的在好转，觉得您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炎症的这种压迫尿道的这种症状，比如说晚上起夜多呀，对吧，哎，这种总是让您休息不好啊，或者这种尿等待啊，尿线细这样的症状，想尿又尿不出来，哎，那么尿完了以后又想尿这样的症状啊，慢慢的就哎在不知不觉当中觉得哎我逐步的改善了，哎，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让很多中老年朋友，无论是女性中老年朋友还是男性中老年朋友，非常的欣慰了。 是的，那么今天呢向大家介绍了金蝉花，那如果大家想更进一步的了解啊，我可以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叫做《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金蝉花》。这本书呢，是一个一本的这个医学的一个经典书籍了啊，非常厚，里边呢有很多的来论述金蝉花方面内容的一些文章啊。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刚才呢我们提到，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呢，咱们推荐了一个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是吧，这个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金蝉花，这本书对于金蝉花的介绍还是非常全面的。 对，因为金蝉花它是中药哈，是我们中药里面的一味，那么这个金蝉花呢可以合用也可以单用哈，就是单用呢它是药食同源的，所以这一部由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这一部书呢，它主要就是专门介绍了这个金蝉花的作用，它的机理哈。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中老年朋友尿系感染的问题哈。那么尿系感染呢，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跟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所以呢控制这个细菌感染是控制这个尿系感染的一个关键。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您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得不用这个抗生素来进行一个治疗。你像那个男性的听众朋友，在这个尿路感染的时候啊，他会有这个尿液里面会有这个脓一样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得用大量的抗生素来控制住这个疾病。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呢，男性听众朋友，他可能是一个慢性的前列腺的炎症，而且是一个慢性的前列腺的增生。那么作为女性听众朋友呢，可能是一个慢性的尿系感染反复的发作，他呢这次犯了，他过一段时间又犯，虽然他进行了一个治疗，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反复的感染呢会经常的出现，就令他们非常的困惑。那可能老年朋友就问了，我在不是急性发作的 这个时段我怎么来办，怎么来养生，怎么来保健。尤其是男性听众朋友的这种慢性的前列腺的炎症和增生，我们怎么来办？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到了蚕花虫草，就是金蚕花，它的作用。它呢，除了具有非常好的这种提升人体免疫力的作用，那么我们在长期服用的过程当中，对于抑制我们这个尿道就是有害的这个细菌的生长具有非常好的作用。 嗯， 那么我们在长期的应用的过程当中，整个的机体的抵抗力在上升，对吧？那么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呢，血糖在逐步的平稳，同时呢，由于局部的这个就是这个尿系尿道里面啊，它的这个有害的细菌被抑制住了，它不能这种有效的繁殖。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反复的尿系感染的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嗯，所以说到这个金蝉花啊，确实它非常神奇。在古医学的这个典籍当中呢，据说记载呢要比冬虫夏草还要早500年。 哎， 啊， 对。 而且金蝉花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啊这么一个东西啊， 嗯， 而且呢它的作用呢还是非常广泛的。 对， 你像在南方有些这个家里边的话呢，一些家庭主妇在煲汤的时候都里边放一些这个蝉花。 对 啊，它的味道呢也人能可以接受啊， 嗯， 也不像药那么刺激， 哎， 啊，所以呢真的是不错。但是有些朋友说了，那我到药店去买这个金蝉花吧，其实药店上也有是吧？ 嗯，就是你要去买的话一定要认清了啊， 嗯， 要买到这种入药的药用的这种金蝉花。 嗯， 哎，当然您到正规的药店啊，您就可以去买到这种合适的。那么如果您要是从这种个人的手里啊，从市场上去买，那就一定要认准了， 要小心， 哎，要小心。嗯，因为它这个寄生在蚕上面长出来的这种虫草吧，就是长出来的这个菌吧，有很多种。那么有就是说有，因为它有很多种的这个同时啊，有一大部分它不仅是没有药的作用，同时呢它还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呢还容易造成人的中毒。 嗯， 所以呢您一定要认清了药用的这种有价值的金蚕花、蚕花虫草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对，而且有些所谓的这种野生的金蚕花哈，即便它是药用的，但是你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呢，它可能有一些有害的成分没有去除，像重金属啊等等的，而且有一些药效呢也不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嗯， 所以咱们还得走正经的渠道来购买这个金蝉花。 对，因为现在的制药工艺呢，嗯，已经非常发达了啊，从提纯这个角度啊，从这种让它的有效成分能够更充分的利用的这个角度啊，都有很好的这个制药的工艺啊，所以听众朋友呢要认清了。那么我们在长期服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中老年朋友啊长期服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一些尿系感染呀，还有一些男性老年朋友的慢性的前列腺增生啊、炎症啊，还有像另外的一些肾脏的疾病，比如说这种肾小球肾炎呀、肾病综合征啊等等的一些变态反应性的这种肾病啊，都能有非常好的帮助改善的这样的效果。 嗯，好的，那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啊，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